Hello， 欢迎来到嗨熊诶啦。 Hello， OK， 我是 Lin， 我是玉泰。 OK， 我们接下来呢会做一系列的频道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针对现在发生的一些时事。 没错。 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怎么在看待的， 对， 以及跟我们自己的一些 结合我们一些经验， 对对对，相关经验这样子。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要来分享，好像在九月底十月初那个时候， 没错， 比较火红的一个话题。 对 对，那我们今天并没有想要针对谁对谁错去做评论，而是我们想要讲一讲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及我们基督徒到底是怎么在看待的这样子。对，所以由我跟玉泰 对 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开始吧。 好，那先跟大家概述一下，在九月底的时候，知名脱口秀的演员就是龙龙，然后他在接受苹果专访的时候，他有提及到就是赛泰尔公司的老 K 在延上话题的节目当中多次谈到他跟他前男友的关系相关话题，然后在老男孩的直播当中又再度提及，那当中的内容龙龙觉得很不舒服，觉得有点被霸凌的那种感受。对，那老 K 也做出回应，他就绝对不会跟龙龙道歉。 嗯， 对 嗯， 所以就因为这样掀起了一股网络上的话题。 是， 没错。 好，那我想要先针对老 K 的说辞来做一些评论了哈。对，那老 K 他那边影片里他有讲到说，他说到龙龙前男友的那一段话，他觉得啊龙龙都在对号入座这样子，然后觉得就是龙龙觉得自己是被霸凌这件事情，让老 K 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对，也问了粉丝说，哎，难道这些笑话真的不可以讲吗？对，我认为没错啦，他的确没有指名道姓。对。但是回到霸凌这件事情的本身，我觉得今天到底是谁说的算呢？对，到底就是我们先姑且不论老 K 说这件事情，他讲这些话到底是不是出于恶意，虽然他也有承认说他的确很恨龙龙啦，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我想要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哎，到底加害者能不能说，哎，或是该不该说这件事情没什么啊，对啊，你何必这样子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呢？对，就是对，我觉得到底一个加害者能不能这样说，而这样说会不会影响霸凌的本身呢？ 是， 对，那这就让我想到红月之前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对，你要不要来跟观众来分享一下六年前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六年前的时候，其实我因为有被霸凌，所以我上了新闻。那因为我是受害者嘛，那我同学是加害者，那我同学就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又没有什么，你干嘛小题大做？哎，我只是跟你开玩笑，跟你玩，你干嘛把它当真？你干嘛往心里去？哎，你很走心，你很玻璃，这种话，对，所以 二度伤害。 所以其实对，在那时候好像不太有感觉，但就是后来就是特别有感。对，所以他们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要跟我道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又没有问题，只是跟我开玩笑。但因为这件事情就是闹得有点小严重，然后又上了新闻，然后呢教育部就有介入，然后有来去考察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构成霸凌。对，那后来呢的确构成霸凌，而且也符合了公诉罪的问题。 哇， 所以他们就是直接要上法院。对，就算我不告他们，警察也会介入。对，那这件事情呢就等于说他们在欺负我或闹我跟我玩的这个过程呢教育部认为这是霸凌。对，那教育部的吴部长就有提出霸凌必须要满足五个条件，那这五个只要满足一个就算了。对，第一个呢就是具有欺负他人的行为，第二个就是有故意伤害的意图，第三个就是两造势力的不对等，对，造成了这样的落差。对，第四呢就是造成生理跟心理的伤害，第五个就是你要经过校园霸凌阴影的小组来去讨论过后裁定跟认定。对，那我的案件就判定为妨碍性自主。对，所以就构成霸凌。 OK， 所以照这样来讲应该是说不管这些加害者 对 认不认为他们对是他们觉得我没有啊，我没有要霸凌你啊，我不是故意的啊。 对， 但最后都还是要走法院了。 对 对，代表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这样说来霸凌的 本身跟加害者认不认为是霸凌已经是两件事， 对，无相关。 对，这就让我想到觉得哎，好像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要有一个、一个坚持，就是说今天当我伤害了别人的时候，我愿不愿意不管今天我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都先选择道歉。 对， 我觉得应该不要说是基督徒啦，这应该是每个人做人基本道理吧， 很基本的东西。 对啊，如果今天我讲错了一句话，或是我说了什么让别人觉得不舒服，我不应该再去多做解释、或者是我甚至不 更不应该去觉得说哦，这没什么啊，这你干嘛小题大做啊，干嘛大惊小怪。我觉得如果是我都会选择去道歉啦。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还好那时候法律有还给你一个公道、 对，稍微还一下 是是。 那因为刚令有提到说老 K 的事件、那我也针对龙龙的来做个回应，就是你知道平衡一下 balance。 对，那因为龙龙这个事件就是有被翻出来，就被网友翻出来，他曾经过去也有一脸的嘲讽说过，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网络都流传嘛， 他是回应那时候的网友。 对，他回应那时候网友、他说这件事也许是你的底线，你没有办法拿这件事情来开玩笑，但不代表这件事情不好笑，也不代表我不能拿这件事情开玩笑。 哇、 所以呢，就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哦，他这个表情好像在嘲讽未来的自己，也就是现在的自己。 是， 对，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说啊，你双标啊，你怎么可以过去这样讲，然后自己当发生的时候又不能接受。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被网友这样翻出来，那会不会有一件事情就是因果报应真的存在？就是你怎么说别人，你怎么骂别人，你怎么样说，然后最终会反弹到你身上。 是， 对。那我就想到基督徒其实圣经里面有讲到一句话，他说你怎么论断别人也必怎么被 论 断。论 断、 对，那这样讲是不是我被霸凌也是因为我以前霸凌别人？ 原来是报应啊。 原来我终于懂了， 一切都是因果报应。 对，好，所以呢我觉得没有绝对关系，但我觉得我过去因为我自己常被欺负，所以我就当然这不是理由借口啊，所以我就也想要保护自己欺负别人、对， 所以你会去这样讲别人霸凌别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对，所以我的同学要这样子闹我，或也许也是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 也许啦， 帮他们优化这样 优化吗？ 所以如果因果报应真的存在，那因为令今天有要跟我分享，好像他自己在过去有目睹过这样的经验。 OK， 对，那我也来讲一下好了，这是在我还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发生的、 okay. 对，就是以前自己也曾经有过被班上的同学就是排挤的那个过程、所以其实我在班上是没有什么讲话的权利啊。可是我就发现哎，班上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会比如我讨厌你，我就是我会去跟我讨厌这个人、我就会跟你说哎，我这个人很讨厌很圈叉什么的、就我讲你你也讲就是别人，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联合起来再讲，就是 再讲其他人， 对，讲其他人这样子。好像当我们发现学生好像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女生啦。 对 对，那所以那时候我就目睹了班上很多人其实都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本来好好的，然后可能就被边缘了。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这样子。对对对，但那时候就像刚刚玉台有讲到说的圣经里面那句话，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读到这句话，就是你怎么论断别人就怎么也必怎么被论断。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哇，那如果今天当他们来跟我讲一些别人的事情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做出回应？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啊，想说哎，会不会有一天他们也会来跟我说这些。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说嘛，我人际关系比较不好嘛，所以通常都不会就是发生这样子。但是果不其然的事还是发生了。对，就是我在还是有人会私底下来，我觉得多少可能都有点试探的意味吧，就是哎，我看看你会讲出什么这样子。对，那没有想到那时候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因为我早就有这个就是警觉了。对，所以那时候警报雷达就响起了这样。我就我当下的回应就是我并没有给出评论，觉得他认为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这么糟糕、或是跟他一起在那边讲这个人圈圈叉叉之类的，而是我的回应是哦，那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啊？对，就是你真的很难过很生气齁，我可以懂你的心情。对，那甚至那时候我其实就在那个时候我还甚至问对方说哎， 不然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人祷告好了。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在同学眼里是一个很奇怪的异类吧， 还为他祷告。 对，可是我发现我同学竟然就是这样，他们就觉得我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不会像其他同学一样就是跟着一起起哄 下， 对，跟着一起起哄什么的。对，所以其实后面哦，就越来越多人会来找我讲他们的心事，然后或者是他们失恋啦，跟谁怎么样啦，或者是就是他或反正他看谁不爽了，他们还是会跟我说。对，但是我还是以同样的方式去回应他们。对，那甚至我觉得还蛮神奇的是，所以到后面我人际关系真的因为这样开始有一些改变。那我那时候有说嘛，班上这就牵扯到真的是因果报应。因为那时候班上就是会有带头排挤、带头去说别人的那个女生，本来她势力很强，但后来不知道她怎么了，反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吧，她也被 反馈到她， 对，她也被排挤，而且她还不仅是被女生，她连男生都起来就是攻击她，她等于说是变成了全班公敌。 哇， 对，然后那时候我也看在眼里，心里面想说活该这样，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对，那有一次我还蛮，就是我其实有点吓到。对，就是他有一次在晚上居然打电话给我，他 打给你？ 对，我想说你从来不会打给我，居然打给我，这样想说是怎么了嘛？这样就一接起电话，他竟然在电话那一头就开始哇，就是哭啊，然后讲他真的很多痛苦什么的。哇，他平常是一个，就是他在班上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很强势的女生，从来没有看他哭过，但是他竟然在电话那头跟我承认他真的这段时间很痛苦，他想要找我聊一聊。然后甚至在聊的过程里面，他还说他觉得很对不起我，因为他觉得他终于能够体会过去我的感受。 哇， 对，然后他就跟我道歉，这样。哇，我就跟他讲说活该，不是啊，我跟他讲说，我就说就是某某，其实我早就已经原谅你了，这样。我也承认我以前恨过他，我说其实我很恨，我曾经恨过你，我也知道你以前这样做真的很伤我的心，但是我很早就已经原谅你，因为我知道上帝很爱你，这样。对。所以就真的让我发现一件事情，哎，我就开始去想，假设我那时候真的跟着班上同学一起在那边讲别人的话，有没有可能最后我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有可能在我毕业之前都还是边缘人，就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对，所以想要就是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 哇， 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针对这个延上话题的这个事件做的一些些的回应。 对， 对，就是主要是鼓励大家啦，真的我们不能去，不要乱霸凌别人了，好不好？对，不管你有没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说话做任何事情方面都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是， 对，就是你看我们说过的话，有一天你怎么说别人，哎，别人可能就 怎 么说你。对，你看看红约，好吧，看看红约就知道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啦，就是我们就是真的拿自身的这个案例来给大家一个警惕啦。 对，希望大家真的就是透过延上话题这事件也好好的去反思一下自己啦。 那也假如真的是不小心讲到别人，就真的要认错了。 对啦，真的要认错。 对，所以我也想问大家，请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哎，如果你今天是老 K， 你又会怎么回应别人认为你霸凌他这件事？那如果今天你是龙龙，你又会怎么去回应，就是怎么去看待你所发生的这一切呢？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可能陆陆续续都还会在 YouTube 或是 Podcast 上面去发布我们的一些最新资讯，以及我们一些新的话题，请大家多多 follow 我们哦，谢谢大家，拜拜。